世界各国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和报纸3月10号第一时间报道了罢免朴槿惠逆贼决定予以通过的消息。美联社、布伦贝格通讯社、日本共同通讯社、法新社、英国路透社和中国新华社等各国通讯社对南朝鲜宪法法院宣告弹劾朴槿惠的消息做了大量的报道。中国中央电视台、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和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插播了宣告弹劾朴槿惠的实况。卡塔尔的半岛卫视、土耳其国家电视台、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电讯报和金融时报也载文报道了这一消息。新加坡的海峡时报等各国报社网站也立即上载了弹劾朴槿惠决定予以通过的消息。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了朴槿惠的罢免消息作为号外。